响声儿来至在大街口，尊你什么国王病痛听从啊疼，你不是想啊病得口，而不是在人啊八成痛，杨林你我来争啊斗，因此上发配到登州，舍不得太爷的恩情厚，舍不得衙役们重担头，是难舍街坊四邻我的好朋友，舍不得老娘我过了头，娘生儿年轻柔，儿心千里牡丹忧，儿想娘